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一段音乐都是动人的旋律，每一段声音都是真情的流露。2021声音的记忆，北京音乐广播优秀音乐专题节目展播。 穿越时光，五四先驱的影像从历史中走来，历经岁月，百年奋进的青春因信念而无悔。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 我是郭鹏， 我是于建桥， 我是刘佳， 我是佳佳。 青春集结，整装待发，重温历史，坚定初心。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您好，听众朋友，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静桥。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刘佳。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三篇章，相遇。我们来聊一下青春与爱情的话题。 说到青春和爱情，我们把时间首先回到1919年，在《新青年》杂志上，鲁迅先生就曾以一篇杂文向世人发问：爱情是什么？ 在这个文章里，鲁迅先生分享了一封年轻人写给他的信，他心里是这么说的：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我年19，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可见不论100年前还是现在，爱情是青年人永恒的话题。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青年人指明了新的方向，那时的年轻人，他们开始踏上救赎国家、救赎民族，同时也救赎自我的这样一条道路。 说到这儿呢，要给您介绍率先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开自由恋爱之先河的红色情侣蔡和森和向井瑜。首先我们跟随记者贺林的脚步，到蔡和森在北京住过的旧居去看一看。 百年筑梦正青春，出发吧，青春力量。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贺林。在景山公园的东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叫做三眼井胡同。沿胡同走进去没多远，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胡同，叫做吉安所左巷。就在这条吉安所左巷的中部，就可以找到8号院。这个院子呢，在今天看来并不起眼，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走过，门上还写着私人住宅请勿入内的字样。而在1918年，有一群来自湖南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北京，就租住在这里。其中有一位叫做毛泽东，还有一位就是今天要讲到的蔡和森。他是第一个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的人。 哎，静桥，你看，原来蔡和森当年也是一个北漂青年。 没错， 毛泽东曾经在诗词《沁园春·长沙》里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蔡和森和向井瑜都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挚友，当时三个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都立志于追求新思想，寻求救国之道。在一些社会运动中，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 这都是毛泽东青年时候的朋友圈啊。 对， 2007年也有一部热播剧叫《恰同学少年》，在这部电视剧里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的友谊。我们来重温其中的精彩片段。 他讲得多感人啊，连我都感动了。你啊，死木头一个，依我看他还是跟那个小丫鬟合适。我看他们俩在一起挺好的，就应该发展下去。 一个少爷一个丫鬟，这样发展也难啊。 谁说的？ 身份地位差别这么大，这样发展下去只怕也是个悲剧。 要我看，阔少爷就应该配丫鬟，穷小子呢就应该去追求大小姐，这样的爱情才是自由的爱情。什么身份地位，什么传统观念，通通见鬼去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选自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对话的两个人就是蔡和森与向景瑜。在剧中，敢爱敢恨的向景瑜和成熟稳重的蔡和森互生情愫，面对阶级观念对爱情的阻碍，他们敢于发声，这无形中也为彼此的爱恋埋下了伏笔。 说到向景瑜呢，在那个年代他可谓是妇女解放的先锋人物啊。虽然出生在富商家庭，但是在内忧外患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他，少年时候就充满着求知的渴望，也关心国家的兴亡。1912年秋，17岁的向景瑜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又转入周南女校。在此期间，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向俊贤改为了现在的名字向景瑜，也是提醒自己对封建思想和势力要高度警惕。 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长沙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年七月，向景瑜应蔡和森妹妹蔡畅之邀，加入了毛泽东、蔡和森主持的新民学会，成为第一个女会员。 1919年底，蔡和森、向景瑜、蔡畅等30多人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也扬帆起航了。1920年初，他们一行人抵达巴黎，短暂停留后，他们来到法国的一个小城蒙达尼，开始了留学生活。在法国期间，向景瑜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法语，几个月后他就能读法语版的《共产党宣言》了。蔡和森也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的，在激情澎湃的日子里，他们两个各自交换诗作，表达彼此的爱恋，表达对革命的向往，两颗青春火热的心怦然跳动在了一起。在电视剧《向景瑜》中就有一段两人决定结婚的片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爹的病越来越重，成天唠叨着闭上眼睛之前能看到女儿成婚，你能不能扯个谎说已经办了，免得老人家担心。 何姿，你说我该怎么回复？ 这是你的婚姻大事，别人不好把握。 我不需要别人为我把握，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什么决定啊？ 我要和你结婚，我要堂堂正正的和你结婚，我要让爹知道我向景瑜是你蔡和森的妻子。 这个片段里充满甜蜜的感觉，在追求政治理想的同时，他们也找到了对的人。向景瑜的婚姻是完全新式的，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他这样说： 和森是我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我同他是1920年产生的新人，又可以叫做20世纪的小孩子。 1920年五月，蔡和森和向景瑜在法国蒙达尼结婚，婚礼虽然简单，却轰动了蒙达尼全城。看热闹和祝贺的人们不仅有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同学，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蒙达尼人。 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结婚照上两个人捧着一本《资本论》，表明他们的结合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爱情上的同盟，更是思想和事业上的同盟。婚礼上，他们二人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编印成书，取名《向上同盟》，分赠给大家。后来人们把他们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 因为对革命的追求，回国后他们成了有名的红色恋人。向景瑜积极投入到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中，党的二大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创立妇女部，开展妇女运动。向景瑜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并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然而1928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向景瑜被逮捕。就以前他留下遗言说， 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生命。人迟早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慷慨慨。 而后向景瑜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得知向景瑜被捕之后，蔡和森也曾想方设法营救，但是一切都太迟了。向景瑜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蔡和森悲痛不已，撰文悼念说， 伟大的景瑜，英勇的景瑜，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3年后，同样是因为叛徒出卖，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年仅36岁。 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陨落了。诗人柳亚子在缅怀这对红色伴侣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相各成人，和森流血景瑜死，浩气巍然并世尊。爱情里不仅有甜蜜和奋不顾身，还有承诺和相互坚守。2019年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当中，有一个张译和任素汐主演的片段叫《相遇》，讲的就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爱情故事。 你听我给你讲个故事。我跟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在科研所工作。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之后，他就不说话了。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说了7句话，看了1小时书。我当时就这么抬头看着他，我心想，就是他了。3年为什么不给个信儿呢？哪怕门里塞一张条呢？我不怨他，我觉得他一定有难处，我相信他肯定能回来。就像那天他抱着西瓜一身汗喘着粗气冲我笑，我就是相信。 同志，刚才发生什么了？ 我们敌人在爆炸成功了。 别这么说，太成功了，你太好了。 影片中张译扮演的科研人员高远和任素汐扮演的女知识分子相爱了，但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高原隐姓埋名，远赴戈壁参与研究，终身没能和爱人在一起。 在这个故事里，科研工作者高原身上就有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影子。邓稼先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隐姓埋名28年，带领团队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疏运等基础理论研究，攻克了无数难题，为中国核武器发展立下不朽功勋。这28年里，他的妻子许露西信守离别时的承诺，始终无怨无悔的等待。 很多人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精神能让他们选择坚守爱情。接下来让我们在著名演员王洛勇和刘琳的深情演绎中走进邓稼先和许露西的故事。 这位妻子名叫许露西，当时是北京医学院的老师，她的丈夫是我们熟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 是什么让一位34岁的年轻人告别了他的妻子和4岁的女儿、2岁的儿子，隐姓埋名，义无反顾地 走进大漠荒烟。 那是1979年的一次核弹空投试验，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核弹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有爆炸？ 我们马上要进入事故区，必须要找到这枚弹头。 不行，太危险了，核辐射可是要命的， 不行，你们都不要争了，我进去。 嘉欣， 你们进去了也不能继续问题的，因为它是我设计的。 你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试验区，找到了核弹的碎片，走出来后你说的第一句话是 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同志们，我们的实验可以开始了。1985年，整整28年后，邓稼先终于回来了。可是此时的他已经是61岁的白发老人，一位癌症晚期的病人。他多想能多陪陪自己的妻子，弥补这些年对他的亏欠。可是属于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太多了，只剩下了最后的363天。 最后的时间，你几乎都在病床上，止疼针从每天一针到1小时一针，可你依然在不停地工作。 1986年7月29号，邓稼先离开了。临终他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死而无憾。西西，我回家了。 听到这段演绎，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真的是太动人了。 28年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是无可奈何平常庸碌的光阴，而对于许露西却是一生中最珍贵的青春，最深情的等待。她把锦瑟年华都付给了沉默的坚守，却无怨无悔。 确实如此，邓稼先和许露西的爱情是将点滴细碎在岁月里研磨，挥洒成一篇壮丽的史诗。信仰着你的信仰，坚持着你的坚持，和你仰望同一片星空，俯瞰同一片大地，和你共同深爱着这土地上的人民。 蔡和森和向景瑜的爱情，让我们看到百年前惊世骇俗的青春力量。邓稼先与许露西的爱情，让我们看到随新中国成长的沉静坚定的青春力量。你知道，一代一代的人终将老去，一代一代的人永远年轻。每一种爱情都会穿过光阴的隧道，在不同的路口相遇，然后一起出发。 你好吗？你在哪里啊？看不见，听不见你的我，忐忑，牵挂。 分手的时候，你成了我的牵挂。回来的路很远。 一首《武汉你好吗》，再度把我们拉回到2020年那段特殊的日子，隔离病毒。不隔离爱，就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两个勇敢逆行的年轻人相遇了。 今天是我们交往的多少天？15天。 对， 15天拿了，第15天拿针，两个星期解决问题，一毛钱不花。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对话是记录电影《武汉日夜》当中W 大武汉紧急救援车队的队长王子毅和队员王震的对话。因为志愿工作， 他们相识相知而后相爱了。 他们的故事要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开始讲起。1月23号，离汉通道关闭，900万武汉人与来自全国各地医疗系统及其他行业的一线人员一起打响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80后武汉女孩王子毅和几位车友共同组建了一支志愿者车队，专门在疫情期间运送孕产妇安全抵达医院。 他们可能比一般人比我们更担心，因为他们的肚子里还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们遭受的恐惧和担忧是我们每个人的两倍。我们全体队员的愿望就是这些孕妇生产的宝宝到最后都是无一感染的。 你真好。同在一个车队的他们，即使大多数时间只是靠微信沟通，即使偶尔分发物资时见面，也是隔着防护服和口罩，但爱终究会让两颗心靠近相遇。 月黑风高的晚上，我就掉完头一下就看到你在路边上，那个时候那个感觉很奇妙，就好像终于找到你了，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72个小时开始准备这件事情，因为72个小时之前我们俩才决定就说结婚，所以很突然，我们真的就交往了14天。然后那天他就说要结婚，我说那就晚一点吧。然后我妈说4月15号日子挺好的，然后她也觉得挺好的，就我们就直接就然后半夜都跑去回去拿那个户口本，就这样。 热爱一座城，拥有一颗爱心，让他们从战友成为了彼此最爱的人。正如电影里说的那句，抗疫路上有你真好。 有爱相伴真好。人生中难免会经历幽暗艰辛，而爱情的光芒让青春恒久闪亮。那些风起云涌的年轻时代和我们正拥有的静美年华，在千条万线的岁月轨道中，对爱情真谛的追寻总能交汇成蓬勃的青春力量，向着我们心中的美好世界一路进发。 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关于青春与爱情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我是刘佳， 我是静乔。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上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本次特别节目的第四篇章《恰同学少年》。

向未来。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每一段音乐都是动人的旋律，每一段声音都是真情的流露。2021声音的记忆，北京音乐广播优秀音乐专题节目展播。 穿越时光，五四先驱的影像从历史中走来，历经岁月，百年奋进的青春因信念而无悔。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 我是郭鹏， 我是于建桥， 我是刘佳， 我是佳佳。 青春集结，整装待发，重温历史，坚定初心。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刘佳，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静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下面我们走进本次特别节目的最后一章《恰同学少年》，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青春与梦想的话题。我想，只要心存梦想，就永远都是少年。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的变。世界只不过是谎言，种在心中，心里丝毫未减。 4月25号，在刚刚过去的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晚会上，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献唱歌曲《少年》。当爷爷奶奶们齐刷刷地卷起袖子的一刹那，年龄感消失了。现场有人激动落泪，有人鼓掌致敬，这一刻青春的生命热力四射。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的变。时间只不过是谎言，住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 这么朝气蓬勃的歌词却出自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4岁的爷爷奶奶之口，这条新闻立刻冲上了热搜。有一条合唱团的唱歌视频，一天之内点赞1300多万，网友们评论中提到最多的词儿就是帅、酷、硬核，热泪盈眶。 歌曲的原唱者孟然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在那个视频上看到的时候，就是心情很复杂的，我就觉得突然间这首歌他们演唱完之后，就好像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时光机，就看到了他们的整个青春，在他们的生命里曾经走过的一些精彩也好，或者是一些为了梦想去拼搏奋斗时候受到的一些挫折和困难也好，但是最后他们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再重新唱这首歌，就好像是在校对他们的人生。我好像看到了一种情怀和一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力量，勇敢啊，乐观啊，对，就是会给我很大的一种指引。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到了他们的那个年纪和有他们那个阅历的时候，也可以像他们这样。 在音乐中，爷爷奶奶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他们和共和国一起长大，当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就奔赴大江南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支援建设。他们当中有飞机设计师，有将军，还有航空、土木、水利、电气、船舶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高级工程师，不少人还曾参与过两弹一星等重大科研项目和尖端工程，很多人的名字都被写进了清华大学校史馆。 下面请跟随记者静瑜的脚步，去清华大学校史馆探寻爷爷奶奶们年轻时的模样。 百年筑梦正青春，出发吧，青春力量。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静瑜，今天我来到了清华大学的校史馆。这座建筑汲取了清华百年建筑的典型元素，拱门和红砖呈现中西融汇的风格，悠扬的校歌，铿锵的校训， 还有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档案实物等等，都让人们穿越时间和空间，感受到清华大学110年来的发展历程。 这是西南联大时期叶启孙先生批改的李政道的电磁学考卷，因为这个学生呢非常的优秀，所以叶先生 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像李政道、杨振宁这样耳熟能详的面孔之外，在清华大学的校史馆，我还看到了这样两个名字：张立兴和朱凤荣。张立兴、朱凤荣夫妇是上海吴淞中学1959届的校友。两人先后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长期从事国防科研工作。 1959年，张立兴如愿考入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第二年竟然在校园里与朱凤荣再度重逢。对朱凤荣倾慕已久的张立兴，直到毕业时才鼓起勇气，用一张合影锁定了两人的恋爱关系。一年后，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朱凤荣接到了张立兴寄来的书信。由于张立兴从事的核试验工作是保密的，所以并没有给朱凤荣提起。 朱凤荣只知道恋人在遥远的新疆，甚至不知道他具体从事什么工作，但是凭着对爱情的执着，他还是踏上了前往新疆的路途，坐了整整3天3夜的火车，走了7个小时的蹉跎板路。一路上陪伴朱凤荣的只有2箱沉甸甸的课本。在新疆，朱凤荣嫁给了久违的恋人， 夫妻二人从此隐姓埋名，投身于国家的核事业，参与了中国第一枚氢弹、第一次地下核爆炸等历次核试验。几十年默默无闻，这对夫妇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祖国。 我叫张立兴，1965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投入了国家的核试验事业，是中国核试验基地的一位老兵。我们这个事业决定了我们是在大漠奋力的拼搏，在戈壁默默的生活。我们是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做的是隐姓埋名的人。 2001年清华建校90周年纪念大会，朱凤荣作为优秀校友发言，他说：我们是从清华毕业的极其普通的学生，仅仅是因为我们投身到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中，仅仅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一次公开演出中，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爷爷奶奶们演唱了一曲《我和我的祖国》。伴随着深情的旋律，爷爷奶奶们回忆起火热的青春年代。 1968年，我服从分配，自愿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将自己17年的青春投入到云南3座水电站的建设。那一年我25岁。 80年代，我投身改革开放浪潮，成立了上海第一家个人独资的民营通信研究所。我有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参与者。那一年，我45岁。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作家王蒙曾在《青春万岁》里歌颂了青春的力量，如今年近90的老人家朗诵起这些文字，依然充满赤诚。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要动的温暖的心。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用青春的金线编织所有的日子，织出来的一定是梦想的样子。在青春追梦的过程中，总有很多经典声音让我们久久难忘。 现在中队发球，中队现在是由十号陈亚成发球，那么小潘把球拍了以后，现在是由八号黄磊的球的中队拦好，得分17-15，中国队胜利了。 这段声音大家都太熟悉了。1981年11月16号，在第三届排球世界杯决赛中，中国女排经过五局苦战击败日本队，获得冠军。当时电视机还不是每家都有，很多人都是几家人守着一台电视机，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这段故事被导演陈可辛搬上了大银幕，电影的名字就叫夺冠。夺冠，战胜世界强队，这就是中国女排最初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正在福建漳州的排球训练中心努力训练，训练场的地板是用竹条铺成的，经年累月生出毛刺，几轮滚翻下来，队员们一个个伤痕累累，细小而坚硬的毛刺扎进手里，血肉模糊。 马王，身高15厘米，练跳。 你扣这种菜球有什么用啊？ 高了跳。 现在手软，明天他们比赛就丢分。建立， 美国人不会对你手软，日本人不会对你手软。来，来， 我们这么干，计算机能计算出来吗？ 别哭，中国女排流血不流泪。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这是高高挂在训练场上的16个字，也是从这里，中国女排的梦想开始生根发芽。1981年那个关键的晚上，现场的几百双眼睛，电视机前的亿万双眼睛，都盯着场上那颗小小的排球。电影《夺冠》里，主教练袁伟民对女排队员们说：“ 前四局已经过去了。”什么都不用想，我现在只要求你们想一件事，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打球，我们是中国人，你们代表中华民族，这场球如果拿不下来的话，你们后悔一辈子。 女排队员们喊出最后的冲锋号角，为祖国争光的使命感激发出他们强烈的斗志。在关键的第五局，他们完美配合，流畅衔接，用一记记重扣推开了冠军的大门。 拿下冠军的那一刻，所有人热泪盈眶，紧紧拥抱在一起。在国内，大家举着灯笼、火把和国旗跑到街上去， 简直比过年还热闹。这是属于中国女排的夜晚，也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夜晚。女排的姑娘们替全国人民圆了一次冠军梦。 青春的梦想要用一次次拼搏和一滴滴汗水去浇灌。在电影《夺冠》里就表现过这样一个情节， 看到没有，这墙上呢每一个球印啊，就是以前那帮老女排啊一个球一个球给抄出来的呀。这个郎平呢，哼，那时候我们打球呢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心里面有这个。 用力，再用力，喊出来，喊出来。 在一次次击打排球的瞬间，我们听到的是梦想的声音。 曾经有人问郎平女排精神是什么，郎平回答了这样一句话，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人生不是一定会赢，而是要努力去赢，这是一直传承的女排的梦想和理想，也是不灭的精神。 超越现实，追逐梦想，这正是体育运动的魅力所在。从39年前直到今天，中国女排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走过巅峰和低谷，听过赞扬与质疑，梦想是她鲜明的底色。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2008年8月8号，当国际钢琴家郎朗在鸟巢弹奏起这首《星光》，人们听到的是百年奥运梦想成真的声音。 在开幕式上，如歌的旋律从钢琴家郎朗的手下缓缓流出，郎朗自己感觉像在做梦一样。他在博客中这样写，长达8分钟的星光演奏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雄壮和色彩，那场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就是我心里面也是总是有想有一种超越自我的这种感觉，一个人活一辈子一定要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才好，尤其在艺术上面。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已经做了不错的事情了，不断的去挑战它，包括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非常有挑战性的评论，我觉得这对我都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因为通过这种评论我会更认识到自己不足点，然后会继续往前走。一个人的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他都不会那么容易，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嗯， 你要如果想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生涯，艺术生涯的话，肯定不会让你很舒服的。所以我们 从2008到2022，郎朗见证了百年奥运梦想成真的历史时刻，如今他又成为冬奥文化推广使者，为北京这座独一无二的双奥之城敲响梦想的前奏。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招募工作中，报名人数超过130万，其中青年学生占到80%。如今他们已经投入冬奥会的准备工作，用激昂的青春成就火热的冰雪梦想。 燃烧的雪花温暖凝聚我和你，回眸的曙光。 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今天这个时代不只有奥运梦、冰雪梦，也为每一位追梦人创造了无比宽广的舞台。穿梭在望京片区的90后外卖小哥常凯，抱着能帮一点是一点的想法，靠送外卖送出了一枚北京54青年奖章。 宅在故宫里修文物的齐浩南和陈阳夫妇， 一个是钟表组的时间匠人，一个是纺织品修复组的人间织女，他们在晨钟暮鼓中传承了工匠精神。 90后扶贫干部李凯帮助村民在5年内把人均纯收入翻了4倍，解决了90多个孩子的上学难题。 曾经有人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90后是非主流的一代。而事实证明，每一次考验责任和担当的时候，青年人都冲在最前面。2020年疫情期间，在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中，90后、00后占到了1/3。他们会在防护服上画个笑脸，写个加油，在危难关头也乐观面对。 在3星堆考古发掘工作中，90后考古工作者的比重也超过3/4，而且都是硕士博士。在古老的3星堆遗址上，90后年轻人展现了中国新一代考古人的实力与朝气。这就是今天的青年人，他们努力勤奋，敢于用拼搏成就梦想。他们幽默活泼，经常给专业领域带来意想不到的创新。 他们认真谦逊，每一份工作都力求做到最好。他们开拓创新，无论科技、金融、艺术、生活，他们都有着最时尚的表达。这首《我们都是追梦人》就是对他们最生动的写照。 听众朋友，北京广播电视台54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在美好的歌声当中，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同时，请出我的同事郭鹏和佳佳。 谢谢刘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对青春的理解，我想说，青春是百折不回的信念，用一颗赤诚之心和时代一起成长。 青春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在峥嵘岁月里无畏向前。 青春是最美的相遇和执着的相守， 青春是奋进，是钻研，只有珍惜韶华，砥砺前行，方能不负青春。感谢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54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少年》的旋律中向青春致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播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再会。 关注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风起之处，天气就会变得不错。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还等什么是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

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